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心里的宝，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来自赵咏华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全新合作的2018版的《最浪漫的事》。如果说24年前赵咏华像是坐着摇椅唱的，就是那种晃晃的，那新版呢更像是她牵着好妹妹的手边走边唱，更加的轻盈自在，也似翻越了岁月的山丘，一马平川地吹着口哨口琴，不再非去追求最浪漫的事，而是成为了在平淡生活里保有浪漫情怀的人。在平淡生活里保有浪漫的情怀，就可能是你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习惯和一些比较久的爱好。像现在外面飘着一点雨，然后你在听着广播，你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如果想在收音机当中让这份浪漫升华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弟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是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忘了，原来我们还有一些停留在记忆当中的柔软，还有在现实生活中的在乎。就像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绮贞，家。 你心中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不被自由囚禁呢，还是被温柔释放？在你理想的国度，我住在哪里吗？白天忙碌，晚上分享握在手心里的温暖，轻轻牵着你的手， 哪里才是我的家？ 过完中秋，离开家，又到了自己要工作的城市，难免呢会有一点心理反差，造成了一种失落。这首歌呢，也送给小鹿朋友，他想听到，然后鼓励自己要勇敢，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也需要给自己更多的鼓励，还有一些打气的时刻。来听听下面这位听友他的点歌要求，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同时也真的是非常有勇气的人。 Q 天真的遐想 X 你好，你说很久没有听974了，三年后的今天，一千个日子以后，他今天终于又打开了974，听到了爱的更久点。你好我的老听众，他说我很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也可以代表我的心情了。他想送给自己，符号里呢也是用笑脸的符号，毕竟终于放下了那个一直放在心里6年的人，我告白了6次都失败了，尴尬呀。希望他以后越来越好吧，也希望我在这段很苦的准备考研的一年中能挺下去。一个这么执着的人，还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了你呢？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不见。 有的好久不见会换回甚是想念，有的好久不见真的会换来不如不见。已经六次在一个人身上花费了那么多的时光还有情感的付出，我想人生应该是在这件事情上算是 happy ending 了，你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至少也跟自己说我曾经努力过。同样是在一个人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后来有的人会顿悟，那些时光就是让你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下面这首歌来自蔡健雅，若你遇到他。 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常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呢，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绝对，谁曾经 到达。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若你碰到他，但愿你那个时候是你状态很好的时候。要不怎么说每天呢都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在您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觉得自信，这样呢无论遇到谁你都不会觉得哎呀今天是我最颓废的时刻，怎么遇到他了。若你再碰到他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地提起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它只是生命里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放不下自己缺少的是智慧，放不下别人缺少的是慈悲。慢慢的理解这句话以后，有些事情就不再那么纠结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我想送给热心市民王先生。有一点遗憾的是，你要的这首歌今天晚上没在直播间，但是作为听北京音乐广播十年第一次留言的你，我还是想留住的。你说最近呢总是在想哈，好多事儿挺想表达的，但是岁数大了又觉得矫情，但是还好这歌里面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感触。既然你很喜欢摇滚，我这里呢就为你带来一首一定也是你喜欢的那个年代里的他们共同演唱的《礼物》。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想说有欲言又止。 你先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也不太好啊。剩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心都快冻僵了，应该让它轻轻跳一跳，蹦蹦也好。生命自己陪着自己，最后剩我变得越来越犹豫。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还剩一盏，你要你就点燃，若换堵枪眼我就咬牙上前，用胸膛挡给你看。最后剩你一点也没脾气，最后剩我还想坚持到底。太阳照耀着就会快乐。

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记录影片《张艺谋和他的影》近日发布了首款预告片和海报，并且正式宣布定档10月5号跻身国庆档和广大观众见面。该片揭秘了张艺谋新作《影》诞生的全过程，记录了被誉为张艺谋最惊艳的电影《影》背后的辛劳付出与感动细节，展现张艺谋导演及电影主创如何把创意文字变成一幅完整的水墨丹青美学画卷。日前，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宣布定档12月21号上映。《白蛇缘起》以《白蛇传》为基础，去白素贞的前世寻找她爱情的缘起。对于影片为什么会选择《白蛇传》这个题材，导演表示，白蛇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不仅故事本身很有趣，而且它的角度也非常新颖。由 J.K. 罗琳亲自担任编剧的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今天曝光了一组角色海报，为即将发布的终极版预告片预热。《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的剧情将接续前作结尾，纽特一行抓住格林德沃，讲述发生在数月之后的故事。格林德沃越狱成功，并且逃往了欧洲，秘密发展势力，妄图实现由纯血统巫师控制世界的野心。为了阻止他的阴谋得逞，邓布利多向自己昔日的学生纽特斯卡曼德寻求帮助，而纽特就此踏上了一段充满艰险的征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今天呢，不光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同时也是2018年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时间过得好快呀，下周各位将迎来11的假期。这首歌你会唱，我只在乎你。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 们的生活里一定都有自己的 VIP。 我只在乎你，你，你，剩下其他的大概都没那么重要了。你的一切牵动着我，所以这首《我只在乎你》才会从那么久远的过去到现在，依然会有很多歌者会去翻唱，然后我们自己在 KTV 当中也会无数次的表达这种非常认可的《我只在乎你》的感触。在乎就会关心，在乎就会想知道他现在心情如何。大大向日葵520，他现在心系自己的妹妹。张凯你好，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的妹妹，她马上就要生二胎宝宝了，希望她一切顺利，生一个健康漂亮的小棉袄。我想告诉她，我爱你，加油。为你带来的这首《隐形的翅膀》，如果你听到那一刻，肚子里的宝宝也会和你一起加油的。送给你们，祝你们母子平安，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